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叫堅的 嘟咗個 number， 即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囉， 哎 哦嗰隻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都劇本 嚟，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本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即系我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千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有 缘，好再见。 一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哇！但系耀尊有嘢讲啊，耀尊讲先啦。 冇一节目推介啫，咁啊就系大家如果有留意嘅都知道北上频道今个礼拜咧有个重量级嘅嘉宾， 系 好重， 就是、李鹏飞先生。咁啊唔系因为个嘉宾啊叫你听，就系、是、听一下啲内容，即系好正嘅，好、正一个。五六十年代嘅人去到今時今日， 唔係出咗去美國讀書， 出咗去美國仲係哇， 仲要去咩 Michigan、Ann Arbor 嗰啲咁嘅鬼地方嗰啲咧， 落 即係鬼地方嚟我去過， 繼續吹咯叫佢。 跟住就哇，翻嚟香港六幾年嗰陣時兩皮幾嘢一個月。即係一個係咩嘅人？ 幾年兩皮幾喎？即係一個月已經買層樓咯，可以。 係啊，一個月 繼續吹咯，我叫佢。 即係阿牛出糧一個月有咩做啫？得嗰啲嘅啫。人哋一個月出咗糧之後買層樓咯，咁啱人工仲有錢食，仲有錢走嚟食飯。 成棟喎，唔係一個單位。 我真係唔可以做啲訪問節目嘅。如果我對住佢咧。吹啊！你繼續吹啊！六幾年點兩皮幾？ 你講 啦，吹啊！吹曬佢啊！你話聽唔聽？ 咁咪阿牛，你咪真係 膚淺咯！我咪 你生性啦，牛。 唉，講賤唔夠你賤啦，講真。 好啦，咁啊，即係我係推介呢個節目，真係好正， 好聽，好聽， 真係好聽嘅嚇。即係無論你中唔中意呢個人， 你要忍受下佢啲口音咯。 係當然當然。咁無論你中唔中意傑斯都好，係一個好值得大家深思嘅一個節目嚇。 嗯。咁啱嘅，即係我又講下啦。無論中唔中意耀尊好，無論中唔中意大師都好，咁你都無論中唔中意我都好，你唔好走嚟問我攞飛啊，大佬。你知唔知係乜嘢啊？係攞啊！ 唔係買， 唔係買係攞啊！我大佬契弟到咁，有冇搞錯 ？Vegas 先咁難得自負盈虧搞個 show， 你要攞，首先一。我係攞唔到，話聲你聽，我自己都要買，工作人員都可能要買，話聲你聽，大佬，而且你諗下，一個 show， 喂，限量800多張飛，而家都係淨係賣剩800多張飛， 我中意呢句 咁似 咁撚大句， 大佬，我中意呢句啊，你條友， 大佬， 咁 樣你。 你都仲唔係飛，你有冇搞錯？喂，大佬，即係咩咩會飛會員就280蚊啫嘛，會員250蚊，原價16495.5嘅話聲咧，大佬，冇噶啦。大佬真係賣埋就冇啊，仲有800多張啫嘛，話聲咧，阿的講下個詳情啦，話聲咧，你難嘢影響你筆先心軟啊，話聲你如果搞唔掂，拜拜。 詳情11月2號跟住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咁就然之後價格係280蚊一張飛會員 ,Regis 會員255蚊，咁就各位8點鐘開數啊，當晚咁各位可以 email 返 Regis.com.hk 題目寫返串到盡，咁俾埋個聯絡電話，咁然之後我哋就會有人覆各位點樣去買飛㗎啦，俾錢㗎啦、 我重申咪撚再叫我攞飛， 唔係你 買我都難。 你聽翻上一個禮拜啦，我喺坐喺隔離問佢攞，都俾佢屌，仲要話收我雙倍， 黐撚！ 即係主持都要收雙倍價錢，會員價好撚抵㗎啦。 即係黐撚線㗎啲網友，你唔好以為同我 friend， 如果你老啲借啲嘢又唔使錢，乜嘢都俾錢㗎啦。唉，唔撚傾啊，開節目啊。 冷語講文。 嗱，我話你聽，今日咧係冇冷血兩岸嘅，我費事啲網友咧真係話，哎呀牛你抄不順頻道，唔使啊，我話俾你聽，首先整個冷血講文先，講咩啦？肯定係講龜苓膏啦，那個苓咧係 苓雞蛋個 苓雞蛋個苓，話俾你聽，嗱即係原來咧即係阿胡鬚佬呢間海天堂啦嗱、我引蘋果。有龜嗰時候食過嘅應該， 我都好耐以前食過一次， 好耐以前食過嗰時候應該有龜 啊，嗰陣都好苦嘅。 咁我如果話聽，其實都有龜，係微量嘅龜、，OK， 即係微量咧，我哋做個筆上就知㗎啦。即係咧，你長嗰啲嘢含有微量嘅乜乜，係你要長期食 先至有事， 日食先至有效嘅。 即係好似三聚氰胺。 係啦，係啦，呢只龜苓膏唔係唔得，你要長期食。日日食，年年食，每個鐘頭都先食，咁就有效啦，因為佢有微量嘅龜板啊嘛，係咪先？啊，記住唔係我講啊，我引你呢個蘋果咁講啊，呢啲嘅事。 鮮龜板喎、啊，人哋 係啦， 唔係乾龜板喎、啊。 仲要記住、啊，原來咧佢就話咧，啲龜苓膏咧，原來係發毛嘅。咁樣呢嗱，蘋果講㗎係發毛嘅，所以呢就要抹咗。 染咗毛啊， 染咗毛啦， 一件事啦。咁而個視頻啊嘛，我個蘋果啊，費事俾人告啊嘛，係咪先？ 哦 okay, okay, okay. 蘋果咁講嘅，因為係啦，因為 call 蘋果㗎嘛，咁咧就話佢發毛就搵啲水清洗咗之後呢就俾人食啦，咁樣。 都洗咗啊。 係啦，就係咁好簡單啫嘛。佢而家市面上啲人咧就已經係霸食龜苓膏啊，係霸食呢個海天堂嘅龜苓膏。OK。即係我就想講一講， 唔係仲有退券潮咧，好咧。 即係你知唔知道咧？有細菌，即係有毛菌，係一個幾好嘅事嚟啊！你知唔知咧？ 即係有營養 嘢噶嘛？ 係啊，真係賤啊！同我諗 嘅，係真係㗎。 話聲俾你聽，佢證明冇加防腐劑啦，純天然啦，話聲咧， 仲好有營養。 你喺出邊食嗰啲唔發毛嘅，咁啊即係唔天然啦，有加防腐劑啦。喂，我哋講健康啊嘛，話聲俾你聽。喂，我梗係食一啲會發毛嘅龜苓膏啦，啱唔啱先？ 咁啊，個嘉倫月餅咧， 嘉倫月 喎， 嘉倫流月餅定嘉倫金魚啦？ 都話發毛嘛。 咁我嗱， 咁先證明佢真材實料咯。 真材實料咯。 係咯， 冇咯， 加防腐劑咯。 同意阿牛 講，你買完就要快啲食。 阿牛講嘅點樣死佬啫？ 我冇有冇嘅，你唔好壓支壓裝啊！完全話聲你聽，你咪抽埋呢啲水。即係仲有一樣嘢啊！嗱，你諗下啦，你知啲龜㗎啦， 係咯， 幾可愛， 嗯， 係咪好可愛先？ 嗰日小代母都死過， 係咯，嗱，你諗下啦，即係啱啱咧喺大陸咧，咪有人捉過一隻聽講話500年嘅龜嘅，500歲嘅，其實當然鳩噏啦，其實得5歲嘅啫嘛，因為佢本身大隻，專家都話劏咗佢嚟食咯，何等殘忍，何等殘忍！嗱，而家呢只龜苓膏咧。話聲你聽， 係微量咗喎。 嗯，喂，大佬唔殘忍， 冇咁殘忍， 佢剪咗只龜嘅腳甲嚟做嘅， 冇錯啦。係龜殼一個邊攞嚟做， 或者佢一次一萬鐘先至落曬一隻龜。 係啦，係啦，所以少少 積陰德。 咁即係積陰德啦， 就係積陰德咯。你喺出個心冇咁求 你喺出邊食嗰啲正宗嘅龜苓膏，有龜板嘅，何等殘忍！嗱，嗰啲咁嘅愛護動物協會啊，係咪應該投訴嗰啲？用真係龜板嗰啲先，啲微量就唔應該投訴啦嘛。 唔係即係咁，即係咁功德嚟㗎。猴子佬 係嘛？ 哇，幾殘忍啊！放開只馬騮食佢個腦，係嘛？而家只龜 猴子甲 得少少龜， 係咯， 真係功德無量。 真係功德無量。 係咪？你又食到只龜， 係咯， 你又以為自己食咗只龜， 係咯，當然啦。 其實你係食緊毛菌， 係咯， 你毛菌有益， 係咪？ 係啊，睇活性軟鼠菌益多啦，就咁樣啦。 阿牛講得啱嘅，因為你有毛菌咧，證明裏邊嗰啲嘢係堅嘅。 嗯， 嗱，冇防腐劑， 系啦，纯天然， 系啦，所以佢系话俾你听，我系坚嘅，所以有毛菌，所以抹咗佢俾你食， 系啦， 即系证明嚟嘅呢个，个毛菌系个证明嚟 嘅。仲有，都系咁健康嘅嘢，都系卖40蚊嘅，话俾你听。 嗱， 大佬，真系睇到烂啦。 嗰只鳄龟，你知唔知大陆买只鳄龟煲汤，好贵嘅， 几钱到咧？ 佢鳄龟好大隻㗎，佢差唔多成百一嚿水一斤嘅。 哇！ 哇，个壳都几斤喎。 系啊，嗰啲鳄龟好大隻㗎。 嗯。 吓咁啊，所以你买只鳄龟翻嚟煲汤咧，真系千几蚊㗎。吓，唔少嘢㗎。 系咯，而家 同埋你煲只鳄龟咧，你净系买个煲都唔少嘢㗎，只龟好鬼大隻㗎。 嗯。 系嘛？咁你买个大煲，买只大龟怼落去，嗰烹嘢几千银㗎。 但系咪先？我哋问下啲废文咧，因为上个礼拜啲废文好少嘢讲。因为上个礼拜咧，阿耀尊跳船啊，突然间饰演废文啊嘛，咁阿的兄，你对呢单嘢有咩睇法咧？ 我唔食龟苓膏嘅， 咁啊点解？ 关我事嘅呢单嘢。 咁就呢集又冇有呢集冇废文啦。 唔系个问题，我真系唔食龟苓膏啊。咁但系你问我嘅系， 你觉得大陆有人捉咗只500年妖龟，跟住有个专家同佢讲，你食咗佢啦。咁你点睇先呢单嘢？ 冇乜 食咗只500年嘅妖龟。 啊，其实系 唔系个问题？唔系个问题，应该咁讲，系嗰只系啲龟究竟对呢个环境有乜嘢保护嘅作用？ 冇保护作用。 咁样死 佢条龟，佢条龟一定系废嘅。 唔系 食物链里边最底层 嘅龟，你系废嘅咩？ 你見親啲老母鬧個仔正龜蛋嚟，即係個仔廢嘅啫嘛， 係啦， 所以龜一定係廢。 好彩我阿媽冇咁嗌我啫，佢淨話我正死仔啫，死撚咗， 廢鬼事鬧你， 死撚埋，即 係 咧。 唔係因為我好細個，我係好唔中意龜呢樣嘢嘅。咁你問我係，我覺得哎呀嗰啲。 所以我頭先阿牛話龜都幾可愛，我真係打咗個突。 唔係等 冇得搏佢啊，龜都幾可愛。 唔係等問題係， 佢見到個頭諗起自己。 問題係其實食嚟做咩咧？龜苓膏。 龜苓膏咧，其實。你咪你講到我講 啊！你講 喺《本草綱目》咧就有咁講過嘅。 綱目 咁咧， 光唔係光。 哇！得啦，是撚彈啦，我係咁上下啦。 啊！碌你真係咧嚇， 下下懟撚住。 你唔鬧少句，你唔受聲。 屌少句都咁多。佢咁講嘅，清熱毒啦嚇，同埋咧，如果啲熱氣咧，其實食佢係幾好嘅，因為佢係好清好涼嘅嚇。但係咧，如果譬如你係呢個低血壓咧。系唔應該食嘅， 汗咧就唔好食。 汗嘅，同埋咧，如果女性呢個月經嗰時候咧， 唔好食， 嚇都唔好食嘅。 係啦， 就基本上連女性都根本上唔係應該食嘅。 大肚食唔食得啊？ 大肚更加唔食得，更加唔食得， 係咯，會生 鳩埋， 落 鬼油， 到時真係貴仔啦。 同埋龜食龜咧，其實你煲湯又好咧，龜苓膏都好咧，一定要加土茯苓嘅， 係啊係啊， 因為土茯苓呢樣咧就降低咗呢只龜嗰個良性嗰、那個即係嗰個良性嗰、那個 寒量 嗰力嗰力嗰個力量 程度，嗯，哦。 第二樣啦，都要講下阿頭胡蘇魯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你一樽種龜苓膏咧，其實我唔明白啲人點解要食嘅。一個原因係咩咧？你大家都見過龜苓膏㗎啦 ，OK？ 嗯。 其實同嗰啲舉藥冇乜分別啫嘛。 唔係同啲涼粉冇分別。 瓜啲龜味去啊嘛，咁你加啲龜味其實係基本上一定會有佢味㗎啦，唔需要考究有冇究竟個啱嘢有冇龜 啊。我有食過龜苓膏。 即係胡蘇魯就係捉呢個心理咯。 我有食過龜苓膏，但我未食過龜味㗎喎。 龜係咩味 咧？龜係咩味咧？ 龜咪龜味咯，哎呀，菜有菜味，牛有牛味，豬 有雞味。 嗱，屌你笨！ 嗱，我問呢個問題，龜苓膏同埋 一杯涼茶加咗魚膠粉， 嗯， 係有乜分別嘅呢？ 如果係海天堂嘅龜苓膏係等於冇分別嘅，話明係龜苓膏啊嘛。嗱，好多人呢就用一樣嘢去叉住我哋啊胡鬚佬啊。講真，嗱，因為胡鬚佬幾可愛啦，係咪啊？呢個得啦，用我可愛成加菲貓咁 ，OK 係咪先？胡鬚佬係咪先？嗱，就話呢個引用呢個咩商標條例就嚟話啊胡鬚佬，我真係聽，即係我就覺得。喂，你點樣話佢呢？嗱，喺商標條例，佢完全其實我覺得佢冇問題嘅。佢嘅招牌叫咩名啊？間嘢 海天堂， 海天堂， 海同埋天堂 ，OK？ 嗯， 海同天堂呢兩樣嘢都唔係腳踏實地噶嘛？話聲你聽，喂，咁佢喺個招牌裏面已經講咗俾你聽啦，佢點會犯呢個商標條例啊？話聲你聽， 海天堂唔腳踏實地，咁長江實業呢？ 長江 喎， 長江係好係咁係㗎啦。 你咪真係話我哋首富唔夠踏實地？ 夠反應 啊！而家 唔係佢長江就唔夠踏實地， 實實地 就實業就實地啊嘛。 唔係你要記住一樣嘢，而家係就呢個個別例子講個別嘅嘢。话俾你听， 就唔引用咗其他， 冇错啦，系唔适用嘅。 系， 你读过书未啊？你 读过， 读过啦嘛，系咪先？嗱，我仲有一样嘢，即系点解其实点解我哋要撑阿胡鬚佬咧？嗱，你睇佢个环境，佢谂住上市噶啦，讲真，搞到咁大，系咁买铺，系咪先？ 又买高板， 就好似米兰站咁啦，买铺噶嘛。喂，你谂下，如果佢上市？如果我哋買到佢哋嘅股份，作為小股民，就係幾撚興奮嘅事啊！ 哇，有 IPO 一出嚟又升， 興奮梗係興奮。 喂，大佬，你成本2蚊，你賣40蚊，喂，大佬，你賺成20%，唔係200%。180%，喂喺小股民嚟讲系一个几好嘅数目啊！话声俾你听，所以喂又点解唔可以唔支持阿胡鬚佬咧？撑得佢， 撑佢上市， 只要佢上市，我哋即刻入。 但系而家咧，佢上市有问题，因为即系呢个标签化，就话你叫龟苓膏，但系冇龟， 咪讲捻咗咯。佢系真系龟苓膏喺海天堂，海同天堂呢两样都唔系脚踏实地嘅，咁证明唔系实务噶啦。咁冇龟唔出奇噶。 即系我作为佢嘅 fans 法律顾问 ，OK， 喂，你凭咩？ 佢个龟苓膏咧系完全符合标签嘅。 吓？ 完全符合，就算佢微量龟都冇。 O、okay. K， 因为系龟苓，龟嘅灵。 灵 ，O K， 系冇龟，但系你唔可以肯定嗰兜嘢冇龟嘅灵魂喺里边噶嘛？佢可能每一兜佢都系作个法，将个龟嘅灵魂打落去。 呼噜 的问啊，法性师傅得噶啦。 O K， 系啦，可能有个灵魂喺里边，系龟苓膏啊嘛。 哦， 所以其实佢唔使惊， 其实佢只系咧 可以上到市。 佢只系写个名写得错咗啫，唔系嗰个灵啦，即系唔系土库灵啦。 系啦，灵魂有好多种灵噶嘛，系嘛？ 即系你谂下啦，嗱，如果譬如呢一间铺头，喂，佢卖嗰啲嘢系可以冇嘅话，喺 米兰站就有个米兰喺里边咩？ 系咯，唔啱唔得噶嘛，冇可能噶嘛，系咪先？ 系咯，咪龟苓膏。 你谂下啦， 有个龟嘅灵魂喺里边救 啊！你谂下佢系几赚钱？如果佢上市，我哋作为小股东嘅话，即系我一定会IPO 入去啦，系咪先吓？系几好咧？鸡骨草 ，OK， 得啲鸡骨同埋啲草， 系咯， 系咯。喂，大佬零成本， 火麻人有冇火啊？ 系咯，系咯，系咯，你唔可以嘈噶嘛，话声咧。 凉茶有冇人热饮啊？ 系咯， 你热饮饮咩凉茶？话明凉茶噶啦，你热饮黐线噶。 生果都唔系生食啦，唔系生果都系生食。 芒果就生食， 芒果系生食， 芒果系生嘅。 O K， 即系咁样啊嘛，所以我哋系冇理由唔支持我哋有胡鬚佬去做继续做佢嘅龟苓膏噶。 喂，我哋不如揾阿胡鬚佬 sponsor 呢個節目咯，咁樣。 唔係啊 ，sponsor 你嗰個 show 好冇？ 係喎， 話俾人屌啲嘢都係俾你屌，真係聽 OK。 點同你講啊？喂，而家我哋賣八百張飛就賣剩八百張飛咁。 係咯， 係 咯 ，sponsor 下。 係咯，嗱你哋 佢話我啲優惠券仲有好多剩喎，你攞 其實係一樣嘅啫。話俾你聽，八百張飛係賣唔到八百張飛嘅話，就等於啲龜苓膏入邊冇龜咯，冇分別。或者當然你聽眾唔係龜啦， 你呢個偷換概念，不過你啱，不過你啱啊 啱。 嗱，我哋講咩妖龜，其實我覺得妖龜呢單嘢咧，即係更加係需要。 咪點解會話妖龜咧？ 因為啲人唔知嗰只龜咪叫咁大隻咪妖龜。 啲人話佢五百年，其實話聲你聽，坦白嚟講，呢只龜其實唔衰嘅啫。 五年嘅啫。嗱，你知唔知咩叫惡龜係咩先？你有冇睇嗰啲咩國家地理頻道啊？ 冇啊， 鳄龟咧就系全球十大嘅动物咧，系个咬力最强之一嘅。 嗯， 即系佢个咬一下咧，就比只狮子咬一样嘅， 咁 一咬断手嘅。 嗯， 系喺个而家全球里边咧，系变系成为一种嘅易容易变成濒危动物嘅类别嚟。 唔系先，佢一咬你只手就断，咁捻危险。真係劏咗佢係啱嘅喎，判佢死刑係冇問題嘅喎。 所以咪話咯，係會危害嗰個大自然嘅，所以話劏咗佢啦。 使唔使危害人類添？ 嚟嗰個問題就係話咧，佢喺呢個世界嗰個唔知乜鬼嘅動物協會嗰度話佢係易於瀕危。但係我話俾你聽，喺大陸呢啲鱷龜好多嘅， 好多嘅， 好多人養嘅。 OK， 我喺東莞裏邊已經識有兩家人咧，分別養咗一對鱷龜嘅。 佢食嘅諗咗嚟做咩咧？ 型啊！ 哦，型， 擺屋企嗰度，喂。有只鳄龟喺度啊！嗱，你、啊、你唔俾我搞咧， 我 搞你。 问阿胡须佬要唔要？ 系啊，所以鳄龟喺大陆其实好多啊， 即系好似养狗要咬人咁样， 系啊， 养龟咬人。 型噶，但系咧，即系中国人系唔识养噶鳄龟，咁啊好中意咧一公一乸咧，就唔知点解中国人好中意将啲公乸摆埋一齐噶嘛，阿牛一样啦。 我唔係㗎，我淨係定呢度同啲喇叭埋一齊嚟做，我唔會將同啲公擺埋一齊。 擺埋一齊咪生啲龜蛋出嚟咯。 環境咧，佢哋生得好快嘅，同埋喺公乸咧擺得耐咧，佢哋會狂咬對方。 咁點絕種啊？如果生得生殖得快，點貧危啊？ 貧危啫，因為啲人拎嚟 佢話就快貧危啊嘛，未危。 佢好多肉嘅，啲肉據聞係好食嘅，但係呢個節目即係大陸人聽到你唔好亂咁食啦。 點解？ 因為你周圍去捉咧，即係咬死你嘅鱷龜係好惡。 唔使驚，呢個節目冇大陸人聽嘅。冇、okay, 人聽嘅呢度， 咁啊係，咁啊所以咧，其實今次嚟講咧，亦都係反思一樣嘢，就係話好多外國以為係一啲瀕危絕種嘅動物咧、 嗯， 其實喺大陸裏邊咧係通街見到嘅， 嗯， 啊大陸真係通街見到鱷龜，好多鱷龜嘅大陸，好多人養係潮流嚟，啲人唔識養咧， 咪中華鱈都話瀕臨啦， 其實我諗 攞嚟食， 我諗喺東莞裏邊好多家有個大魚缸，有九啊幾條中華鱈喺度噶，熊貓我 魚都有啊， 我唔排除 劏嚟食啊， 東莞裏邊有人養熊貓 ，OK 唔係劏嚟食。 應該有嘅、okay, ，應該有 嘅。有嘅，所以即係呢啲嘢咧，即係唔使大驚小怪咯。嗰啲專家唔係好識嘅問我哋啊嘛。 最後啦，咁我哋講講，記住啦，好似海天堂呢啲將來會上市嘅咧，佢做一樣嘢咧，我係非常之滿意佢做咁嘅，因為佢一個熱線電話咧，273036811啊，有八條線嘅。 八條線。 講真，係打唔通嘅。 三院咁。 嗰個退貨電話係打唔通嘅。嗱，咁咪唔使賠囉。喂，我哋而家真係上市，我哋作為小股東又可以賺多啲啦。嗱、 嗯， 呢一間嘢係咪一定要支持先？所以胡修佬，我支持你 撐佢上市， 撐你上市，拜拜。 冷血娛樂， 哇，幾難得可以諗到個冷血娛樂，我話聲聽，一路以來都想做唔到。最撚簡單㗎啦，而家呢度如果講娛樂，只得兩單嘢係最好講嘅嘢，一單。就非不停問我，係咪先啊？第二單就梗係呢個無線，終於俾人罰錢啊，同埋一定要咩啦？ 抵撚死咯！ 係㗎，你要明白一樣嘢，嗱， 明乜撚嘢啊？ 明啦，唔使暫時降先嘅 ，OK 嚇、啊，因為我做節目好温順嘅 ，OK。嚟諗下，無線， 哇，流你咁樣 一直 咁點啊？ 有一 小月月系疏忽责任， 疏忽照顾， 多人边个？ 哇！你谂谂， 温顺 无线用咁多钱投资， 系啊， 训练一个人出嚟，喂大佬，而家你呢条友去到外边，可以任鸠你讲。喂，咁樣你都無線情何以堪啊？喂， 你睇咩？黃宗澤啊、馬國明嗰啲熬攣咗幾廿年，大佬，即係無線嘥咗幾廿年栽培佢哋，依家栽培出嚟啦。 係啦， 哇！你一個唔該走咗啊？ 係啊， 好撚泄水㗎喎！ 可以亂喺其他地方亂咁講嘢㗎喎。 栽培啲乜嘢啊？屌你 一 屁屎！栽培劈都係屎， 嗰劈屎！ 屌你老味！你講啦，馬國明識撚講嘢啊？屌你，黃宗澤識撚唱歌跳舞啊？屌你老味， 林峯都識唱歌， 林峯街佢最佳呢個。亞太區男歌手係亞街老街市太子道西嘅，記住。 我知道。 阿迪，你頭先以上講嗰、那個你好鄙視嗰三個人，佢都紅過你啊。 係啊。 OK。 你憑乜嘢講？ 佢都紅過你，雖然你喺網台界都係手執牛耳， 啊、 但係佢哋喺呢個香港裏面係紅過你嘅。 大家想紅過佢哋好簡單啫。 嗯。 拉條底褲。企喺中華， 阿迪唔需要噶， 唔需要。 阿迪，如果你想紅過佢，阿迪你喺 IFC 跳落嚟就紅過佢噶啦。而家你揀嘢， 嗰個唔係紅。嗰個係掉臉嘅，跟住 佢仲紅， 阿迪嘅話 成地都紅。 再如果你有機會，但當然你係冇可能嘅。 嗯， 你去簽無線 啊， 叫無線栽培你，成為下一個咩亞太區、亞加老街區， 咪栽培廿年咯。 如果無線係咁以俾緊 contract 你，阿的見你咩咁樣，1000蚊個月你求其簽啦，你會嘈噶，你會嬲，你話不如你綁我多啲啦，無線，唔俾我去嗰度，但係你俾多啲嘢我，俾多啲嘢我做，係咪？呢個世界好公平㗎， 嗱無線咧，我就可以講好多嘢啦。 即係坦白講啊，如果有一個人肯俾佢 contract 你簽，喂你都要反應啦！而家你乜撚嘢啊？你係垃圾，你係狗屎！話聲你聽，OK？黃宗文都咁講噶啦。 你咁樣講，我係垃圾係狗屎，你唔係咁樣講黃楊達係垃圾同狗屎先？ 亦都係，話聲你聽，都係OK？你要記住呢樣嘢。喂，而家無線俾咁多錢、咁多人力、物力、時間、金錢去栽培你，將一件狗屎變成一件貓屎。喂！佢真係付出過努力，喂你而家你阿芝阿祖，你又你作為一個明星，你走去人哋嗰度做 show 啊，又得，喂，梗係唔可以啦，你尊唔尊重呢個合約精神先？ 同埋最緊要，阿的，譬如你想做一個國際級巨星， 想做咗， 想做一個國際級巨星，你又唔想俾無線嗰啲無理嘅壟斷嘅條件去綁住你，你首先要做咩呢？你參加某一啲嘅團體嘅一啲嘅咩主持訓練班啦，嗰度都1000多啦，係咪？ 係咯， 係咪阿銷聲匿跡嗰度有搞㗎？ 好似有㗎， 有搞㗎。嗱你有搞啦，OK。咁但係當然你做嗰啲咩司儀訓練班係唔夠嘅，係咪？你淨係識做司儀啫嘛， 係咯， 仲係半桶水啦， 係咯。 你睇嗰邊司儀都係賴嘢㗎啦， 一啲啲啦， 即係訓練咗嗰啲都好賴嘢㗎， 訓練出嚟嗰啲啦。 林康正嗰啲冇受法正統訓練得好啲嘅， 係嘛？係啦，如果你參加咗，俾咗幾千蚊參加咗，你係賴嘢咯，跟住你又去演藝學院嗰度讀咯。我哋識嘅譬如張錦晴咁樣啦，咁讀完咁點啊？ 咁點啊？咁點啊？ 咪男人老狗 嗱，跟住你就諗歪路㗎啦。 咪只可以喺個網台裏面拗一個嘅男人老狗嘅節目嚟做。 係啦，咁你就會開始諗歪路啦。我讀正統去讀，正統去學演技、學司儀都唔得，咁你會點咧？同人上床咯。 阿的同人上床， 阿的同人。 即係如果阿的係條女啊。 O K。 咁咪同人上床咯。上一個導演唔夠，上兩個導演。 潛規則。 系啦，上個監製，一路咁上床落 製片， 到最後你都係唔會成功噶。 唔係喎， 但係你 睇下袁麗明 B B 幾撚成功啊！屌你選完嗰陣唔理，反撚咗台，係咪先自己搞生意？跟住政黨都主席做埋咯，係咪先？ 袁麗明 係個別例子，我話 唔可以咁樣。 我話你聽一樣嘢啦， 成功就個別例子，你 家 個別例子啦，家陣 T V B 簽咗全香港九成嘅歌手，講真。OK， 如果你話你歌手，梗係當然係主要要喺 TVB 度唱歌啦。OK， 你唔喺 TVB 度唱歌，唔通你講亞視咩？有閪人聽啊！ 係啦， 話聲你聽，喂大佬，你冇人聽嘅話，你喂你係唔係你都唔會過去㗎啦？所以你係基本上唔係一個合約嘅問題，係你根本就唔會喺亞視嗰度唱歌，因為亞視唱都冇人聽。OK， 你只要留喺 TVB 裏面輪住嚟做都好過冇。OK， 喂，完全係合乎呢個原則，即係呢個作為我想做一個歌星嘅名嘅原則，因為我起碼都有人聽下嘛。 所以你諗下啦，如果阿的你想做周潤發呢啲國際級巨星 ，OK， 你讀書唔係辦法，你參加訓練班唔係一個正途嚟嘅。你唯有就係去荷里活嗰度，你諗下，你香港裏面幾個導演，你同佢每個瞓個覺，已經好賴嘢啦。你到荷里活嗰度 賴 幾廿倍，全部俾鬼佬喎，嚇咁你唔掂嘅。如果你當初第一日你係咁已同無線簽一張呢啲咁嘅為奴為契弟嘅 contract， 跟住佢就慢慢栽培你成為一個天王巨星，你唔使培訓，你唔使陪人瞓覺，你唔使參加銷聲匿跡嗰啲 course， 係咪方便？是不是專心好多 呢？你數緊嘅呢， 唔係仲有 一路都係呢80年代尾90年代頭嘅事情啫。 咁我係嗰年代嘅人啦嘛。 咁但係而家唔撚係， 我而家唔講而家啦， 所以咪抵撚死 囉。我就話埋俾你聽， 點解你講 話埋俾你聽，我講埋呢樣嘢先。 所有歌星都話俾你聽抵係啱嘅。OK， 而家唔係話要你 TVB 個平台呀，走撚晒啦，你勁歌金曲跌撚咗落嚟啦，冚家產，而家係叫 TVB 求撚 好過冇人聽呀、啊、我去亞視囉。都仲有一樣嘢，即係呢、TVB 嗰時候有個合約寫明係唔可如果佢旗下嘅藝人係唔去到其他電台電視台係唔可以用廣東話廣播㗎嘛。 Good。 容祖兒都咁講啦，點講啊？容祖兒， 容祖兒就話咧，咁啊逼佢可以講多啲國語，令到佢國語突飛猛進。所以呢樣嘢係為佢哋好嘅。 佢渣啫。 唔係係為佢哋好，因為大家都係睇住個國內市場嘛。 咪你睇下張學友第一隻國語碟幾撚屎啊！啲國語簡直不知所謂。 咪係咯。 哇！依家。即係經過無線訓練， 你要逼佢哋係一個訓練嚟嘅嗰個 contract 本身，唔好以為哇你又唔俾我做呢樣，唔俾我做嗰樣，因為佢想去專注，佢想你專注學習國語， 嗯， 係嘛？所以容祖兒啲國語幾好啊？ 嗱就係、是、因為要專，嗱、就係、是、因為你哋呢啲人啊，我會答你，啊、就係、是、因為有你啲咁嘅觀眾，所以咪有乜撚嘢電視台咯？係 咁噶啦， 講極都唔撚變係咪？ 香港冇民主就係咁啦。 屌你《溏心風暴》又要屌又要睇你班撲街。 如果冇我哋呢啲咁嘅聽眾。又點會有 Vegas 先咁嘅節咁嘅網台啊？一撚樣嘅就話聲你聽。 嗱 、okay? ， 嗱好簡單啊！你阿的你咁講真係，你叫容祖兒唔好簽 TVP 簽 Vegas 先咯。 唔係啊！你講法都係錯。如果嗱你成日話叫啲旗下嘅歌手藝人喺人哋嘅台嗰度唔可以講廣東話，基本上其他藝人。都根本就唔會講廣東話㗎啦！你要知道佢哋嘅 market， 佢哋嘅面向去邊度啊嘛？佢哋喂仲喺個香港喺個咁細嘅市場嗰度行水滾塘魚，我梗係大中華共榮圈啦！ 嗱，眼牛呢啲， 我梗係講普通話啦，因為講普通話有13億人聽，我講廣東話得個600多萬、700萬人聽，喂大佬唔啱數啊！就算你唔強迫我簽呢份合約，我基本上就唔會講廣東話㗎啦。 嗱，阿牛講呢番說話呢就最有說服力，個個講都唔得嘅。點解呢？ 點解呢？ 阿牛返大陸玩，佢搵廣東話，唔係搵國語嘅。 係啊， 係咪？佢唔會搵啲廣東話，因為阿牛返大陸玩之餘，佢亦都想練下自己啲國語。 係啦。 因為點解？佢係瞄準緊13億人。 13億人嘅 裏面嘅一半 嘅女同志， 有6億5千萬個， 幾好 香港600-700萬人，一半得350萬， 邊度夠啊？ 所以阿牛其實同容祖兒一樣，係俾呢啲咁嘅嘢係訓練咗去講， 你叫佢真係 係面向祖國， 唔簽呢個合約，佢哋都係講普通話嘅。 阿牛唔係面向祖國，係下邊向住祖國， 都係面， 係啦， 係又係面。 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咧，即係罰90萬咧係離譜嘅。 離譜， 我覺得係應該 俾翻90萬佢。 應該每個香港人俾翻90萬無線。 冇錯啦，唔係全香港夾錢人俾翻90萬。 因為點解啊？無線訓練咗啲咩？周潤發。 冇，咁應該大中華區啲人俾翻啲錢無線。 梗係要啦，我覺得人人都要俾翻夾翻份俾無線。 大陸啊，馬來西亞、 要 㗎 啦， 台灣、啊、 有我哋有我另外係自豪嘅周潤發先生。 嗯嗯，講嚟講去都係周潤發。 梁朝偉，梁朝偉啊， 劉德華， 我俾你數個30歲留下嘅。 再嗱，你頭先又話你係講緊咩80年代？我唔同你數以前過咗嗰啲，嚟緊林峰，嚟緊林峰，你係咪寫包單佢入唔到荷里活先？係。 睇住先， 阿林峰諗住， 我都幾係喎。 阿林峰諗住繼承家族生意，真係唔玩。 馬國明拍呢個嘅《侏羅紀公園》得唔得？ 得，有可能噶嘛？你唔排除， 有可能噶， 你唔排除噶， 係咪 啊？係先。佢嗰個角色就係喺個廁所度俾恐龍踩死嗰個。 都係荷里活， 都係荷里活製作。 都係荷里活， 佢日日翻 TVB 啊，都已經對住曬成集《侏羅紀》啦， 係咪啊？所以你可以排除，因為呢件事一啲嘅不。道德嘅唔係不道德啦，係好殘忍嘅 contract， 係、令到馬國明下一步進入咗荷里活。 你 但係你唔可以咁 樣 contract 殘唔殘忍都好，你都係會依照去做噶嘛。 喂，個問題係就你數馬國明， 唔通我係真係 ADB 唱歌咩？ 喂， 係咪 你數馬國明啦？大佬30多歲人，而家先抬得丁少咁多龜頭， 40左右啦。 周潤發 調翻轉啦，佢走出嚟嘅話。可能好早已經走咗上去咧，係咪先？ 佢走咗去邊？ 可能好早，可能好早 quit 咗娛樂圈 啦。阿牛話齋走咗出去邊啊？去咗亞視咯。 係咯。 係嘛？ 去亞視咯。 叻極去咗有線廣播。 係咯，廣播咯。 係嘛？跟住去咗亞視撳錢。 嗱，好嘅。咪賴嘢？你撈同埋希寶，其實有冇有歌唱節目嘅咧？ 冇。 冇啊嘛。 咪咯。 即係喺香港嚟講，佢只有兩個選擇，一係就無線，一係就 ATV。 咁屌你老味，唔通我真係去 ATV 咩？所以份合約點苛邊度苛刻啫？係你自己藝人，你都自己會選擇係唔喺 ATV 唱歌噶嘛？唔會喺，而且你喺 ATV 宣傳有撚用咩？所以你係唔會去 ATV 宣傳噶嘛？ 簽嗰人冇人， 嘅人有冇踩到咁盡？ 簽嗰人冇人，簽嗰人冇人揸住支槍逼佢簽噶嘛？最緊要 咪係咯，寫到明你喺嗰個台嗱，你可以去，但係你唔可以講廣東話，因為我培訓你嘅國語。 佢根本就係唔會講廣東話㗎啦。 如果你照足我訓練，我培養你成為下一個嘅周潤發、荷里活巨星，我心甘情願。心甘命抵， 我都系挨十几年， 即系正如 做十几年 K T F 啫。 正如啲女咁样，你同我乜乜乜，下套戏你嘅，系咪啊？交易嚟噶嘛？ 讲得太多啊， 系咪啊？一路向西，点解咁多女啊？ 啊，点解？ 玉蒲团点解咁多女啊？ 点解？ 都唔知点解啦。 O K， 问阿一咯，问阿一咯， 因为阿一哥讲交朋友啊嘛， 系咯， 嗰个交我唔知啊， 唔系嗰啲一定冇上床， 唔知边个交我唔知， 嗰啲一定冇上床啦，嗰个 contract 一定系好， 系咯， 好有人性咯， 系咯， 即系嗱，总之我唔使同你上床，不过我会俾你做明星咁样， 即系坦白讲。即係如果阿林峰嗱，咁就好，即係坦白講啦 ，ATV 就冇再冇人睇㗎啦，係咪先嚇？除咗某啲節目之外啦，係咪先嚇？當然啦，兜到啦，兜到啦 ，OK 嚇。咁同埋啲節目之外，喂，如果有一日林峰接受傳媒訪問，係乜撚嘢？新浪微博 ，OK， 搜狗 ，OK， 百度， 勁喎！ 佢講廣東話， 冇人理。 如果佢講廣東話，林峰喺度傻閪啦，話聲啦，當然佢而家都係，但係大佬佢話，但佢唔會啊嘛，所以佢永遠都係一定講普通話。 阿牛，你今日最 佢只要唔喺 TVA、TVB、 TVB， 佢就一定要講，就一定要係講普通話啦，唔通講廣東話咩？ 咪係咯， 喺 TVB 就當然攞翻我哋香港人嘅 market， 佢先至會講翻廣東話啫嘛，係咪先？ 阿牛呢啲 point 又係最有說服力嘅，點解咧？如果阿牛有一日有機會去日本嗰度咩波多吉野結啊？咩拍 AV 波嘢 波嘢結衣 波嘢 波嘢 波嘢波嘢去日本度拍 AV 係同波嘢結衣阿牛會講日文 係咯， 就算我係導演，我揾張紙住佢叫佢講廣東話，佢都會講日文 係啊，我對你講聲聲 説過嘢， 因為阿牛係專業嘅 聲聲 專業嘅演員，佢知道個市場定位喺邊度，所以佢會講日文，所以個情況嚟講非常之簡單，阿牛講呢啲係最有說服力嘅。O K， 唔係，但係佢拍 A V 又冇乜， 總之啦， 唔係阿牛，唔係加藤英唔做嘅，阿牛我覺得頂得住 嘅，係啊， 阿牛 我加藤條嚟啊嘛，係咪先？屌啊，又唔好笑， 鋪鋪個個鏡頭都加條藤條 咧，我覺得佢做執男嗰啲角色，佢做一條 執男唔做執男， 唔係阿牛喺 A V 界應該有個定位嘅， 係啊，你今日聽咗我講嗰個編劇編出嚟㗎啦 ，A V 編劇㗎啦， 因為佢由頭到尾都唔會開波㗎，佢淨係玩道具。 即系下次 唔系我讲嘅，佢自己讲嘅，佢自己编俾自己嘅，都系玩道具嘅，有滴白花油啊， 有咩？呢啲作嘅啫，够啦，够啦，够啦。所以咧，你记住，总括我哋嘅 point， 逢系香港嘅签得 TVB 嘅，你去到边度你都系讲普通话嘅，唔会变。OK， 就算你唔签 TVB 嘅，你都系去边度音乐电台都系讲普通话嘅， 系即系 TVB 有软件所以 系咯，系先。你去唱歌嘅，嗰阵唱广东歌嘅 ，ATV 冇人听嘅。OK， 你所以一定要喺无线嗰度嗰度唱嘅。所以呢份合约签唔签，你都会咁做噶啦。如果你针对呢份合约嚟屌柒无线咧 ，sorry。你係非常之唔啱，所以好簡單結論，我撐無線。 所以結論就係話咧，如果大家都係認為呢個判決係啱嘅話咧，香港係冇下一個荷里活巨星。係 啦， 馬國明係會去亞視。 係啦， 林峰係去咗撈廣播。 O K， 嚇，冇錯。 啲女係冇人同佢上床。 唉，真係慘。 佢哋冇得做荷里活巨星， 冇得拍 對咩人？ 冇得拍 3D 嘅盤。邊個損失就係香港東方荷里活嘅損失。 O K， O K， 如果個個好似阿的你咁諗咧，香港冇㗎啦。 所以冇線要撐。講完。 拜拜！ 屌你个咁嘅扑街，周永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牙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唪唥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 操你媽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講乜撚嘢鬼佬啲廣告呃鳩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過個浴缸先去撚到嗰個浴缸浪山。 我真係想講，如果唔覺意咧，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飛出去個浪山。屌你邊撚咁雞蛋設計嘅咧？呢啲咁嘅。 李嘉誠都唔知幾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誠係點樣答個問題嘅先。佢係話去到上冇問題，心曠神怡，望到一片綠色綠油油，佢冇話聞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綠色。 跟住話：哎呀，我哋呢八十啊，啲咩即係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對我哋好啲人唔會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條撚好撚過癮啊？含開一條又唔想轉噶啦，根本好多人都係你呢啲冚家產逼成我哋周圍去屌你，好似人蛙蕩虎咁周圍幫人含。 自己砌間屋我冇錢，我砸鳩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難？屌你有冇衝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撚安全最撚穩陣，就砸鳩死曬。只有貪官嘅屋自己最撚穩陣。屌你老母，今 日行動人哋真係一種 廣東人，刁喇嘛頂硬上，而家連嗰個刁喇嘛政府都話要粗皮都要慘， 呢個真係悲哀。 因為做一個民族英雄幾撚慘，我講嘅嘢都要俾人自啲，屌你咩過？屌你老母，我已經死撚咗，仲要 何解？ 星期一晚9:30，Tim、Terry、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躁。